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几内亚筹委会和几内亚今日橙花金正日花协会共同发行了公报《金正日花的诞生》。公报详细介绍了不灭之花金正日花的育种原委和特征。公报指出，金正日花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如实地反映领导者金正日的伟人风范。金正日花的颜色、叶子和茎都与众不同，名副其实是一朵伟人之花。